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24号星期六，农历9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党建研究会召开第7次会员代表大会， 各方专家助力本市编制“135”规划。 央行今天起同时降准降息，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变。 10月北京房贷市场交易量下滑15%，二手房成交价涨幅创10年最低值。 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览开展，416件文物讲述台湾同胞抗日史。 交管部门发布周末出行提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昨天召开第7次会员代表大会，市委书记郭金龙、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于云耀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市党建研究会第6届理事会会长于军波做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党建研究会第7届理事会会长杜德业、市委副书记、市党建研究会第7届理事会副会长吕希文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市党建研究会第6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章程修正草案和第6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市党建研究会第7届领导机构，杜德印当选为会长，吕希文、叶清纯、刘宇辉、杨义征、张建春、赵卫东、张扬、王民忠、张格当选为副会长，张建伟当选为秘书长。杜德印在致辞中表示，要按照3严30要求，继续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更好地服务全市党的建设工作。于云耀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切实加强党建研究会自身建设。郭金龙强调，做好全市党建研究工作，要紧紧围绕首都工作大局开展党建研究，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加强党建研究，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建研究工作，要把党建研究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建研究会自身建设，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做出更大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会见了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一行。郭金龙说，北京与美国地方的经贸投资合作在不断深化，北京通州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正有序推进，希望您多给我们提宝贵建议，也期待与您在思想文化、科技创新等领域有更多的交流合作。赵小兰称赞北京发展日新月异，并表达了自己及家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她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注北京和中国的发展，为促进中美友好交往做出力所能及的更大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昨天召开“135”规划编制专家咨询委员会第2次会议，9位专家围绕北京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结合各自研究专长建言献策。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恩顺主持咨询会并与专家座谈。王恩顺简要介绍了“135”期间首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他说，这次规划编制是在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更加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快实施的背景下进行的，事关首都全局和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统领，把握好首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规划编制中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和任务，努力顺应人民群众对首都发展的新期待，更好地推动首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取得新进展。王恩顺希望专家们继续关心支持首都建设发展，为编制好规划提供有力指导。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第2次科技讲堂活动昨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 市政协主席吉林参加。科技讲堂活动是市政协今年探索的一种新的学习形式，旨在加深委员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提升委员的议政建言水平。活动中，委员们听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所做的 3D 打印知识的讲座，并实地参观了 3D 打印实验室、无人机实验室和月宫一号实验室，详细了解一系列前沿技术的发展、应用和产业化方面的情况。吉林说，市政协高度关注首都科技发展，开展了丰富的协商议政活动。北京目前正在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希望大家利用各自优势深入调研，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贡献真知灼见。 新闻广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今天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1.5%， 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相应调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保持不变。自同一天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测算，以100万元30年期房贷为例，本次降息前每月还款5460元，降息后每月还款5368元，减少近100元，累计还款金额将减少33120元。本次双降与以往不同的是，公积金贷款利息不做调整。 十月过半，北京二手房贷款市场却仍旧呈现疲软态势。据房贷机构伟嘉安捷十月份截至目前的统计数据看，房贷交易量比上个月同期下降了 15%， 二手房成交价的涨幅也创了近十年来的最低值。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敏的报道。 北京一家房屋贷款机构负责人乔许告诉记者，尽管十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但可以明显感到十月份二手房贷款量至少下滑了15%。 基于说之前的几个月的这个交易数据来看，贷款的量在下滑的，上贷的占比呢，今年大概是在30%多不到40%这么一个状态。 乔许认为，除了国庆七天假期的影响外，十月份二手房贷款量和实际成交量是直接挂钩的。对此，伟业我爱我家集团新闻发言人孔丹表示，北京二手房成交事实上从七月份起便开始下滑，并延续至今，二手房成交价格并没有出现明显上涨。 北京的前三季度成交量比去年大概翻番了，但是房价涨幅仅有4%，可以说近十年来今年的房价是涨幅最少的一年。 孔丹认为，目前改善型换房需求是二手房交易的主力军，这造成了二手房价很难有大的起落。 购房人大都是改善性购房需求，他既是业主又是买房人，他作为业主的心态就希望房子卖得贵一点，但他作为一个买房人呢，他又希望房价降一点，所以这种双重身份导致了现在二手房价仍然是保持这个相对的稳定。 距离年底还有两个月，按照惯例，各银行贷款政策都会做出一定的收紧或调整，那么目前情况怎么样呢？房屋贷款机构负责人乔许透露， 目前我们合作的银行从额度上来讲相对比较充裕，从利率的角度来讲，可能有一些银行通知我们要上浮利率了，就是原来可能基准上浮20%，现在调整成为基准上浮3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从监控数据看，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商品住宅交易量超过20万套，其中新房约6万多套，二手房14万套左右，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0%多，与2013年基本持平。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有所增长，但主体是自住型和改善型需求购房，有80%以上属于家庭自住房。 众筹这个词在很多人眼中并不是很新鲜，但是众筹充电桩可是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从即日起，10000个充电桩将在本市免费安装，只要您有场地又有富裕的电容，就可以申请充电桩免费安装。昨天下午，由新兴充电主办的装点中国北京站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所谓的众筹呢，主要是场地资源的众筹，居住地的小区、机关、事业单位等等，你提供场地以后，我们全额投资。 星星充电董事长邵丹薇介绍了充电桩众筹的概念。 这个充电桩的价值呢，连安装在内差不多是17,000到20,000块钱一个。如果我在你场地上建设10个充电桩，等于呢这个20万我就送给你了。将来呢我们永久性的在充电服务费的收入上进行分成。这个分成的比例呢，我们拿70%的充电服务费，你们呢拿30%的充电服务费。 江苏德和新能源公司总经理刘明刚告诉记者，他们的这种模式是利用互联网思维来促进充电设施的普及和推广。目前计划在北京免费发放第一阶段10,000个充电桩。那符合什么条件才能申请安装充电桩呢？ 大概的条件呢，就是有5个以上的自有车位，有富裕的电容。另外呢，以下的这些行业：酒店、商场、企业、机关。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沈进军认为，这种全国首创的众筹建桩模式，为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开拓了新思路。 这第一个，他们众筹是个特点；第二个，并不是像过去在某一个区域建设一大堆桩，恰恰就满足了消费者逛个商场、吃个饭，充好了，星星充电这个平台上。众筹的目的是为了让充电的这个设施啊，迅速遍布各个场所。其实我觉得这个众筹方式可能真的开这个先河。 为纪念台湾光复70周年，昨天下午，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这是1931年日本殖民者编印的雾社讨伐写真贴。1930年爆发了雾社起义，过了一年以后，日本殖民者把他们整个对雾社的镇压情况写在里头，就是相当于画册一样的东西，介绍了日本设在他那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保部工作人员陈亮正在介绍的是一本名叫《雾社讨伐写真帖》的文物。这本用绣花布做成封面的厚册子，记录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暴行， 袭击小学这个操场，攻击当地的警察所。这个事件爆发以后呢，他们是从各地调来大量的军队进行镇压。他保存了当时很多原始的照片，所以这个册子非常的珍贵，是我们从日本征集过来的。 也是在这本册子里，抗战馆副馆长罗孙康也看到了台湾同胞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日军呢，就是说使用了这个毒气，但是有很多女人为了让男人走上战场，纷纷自杀，不留后路，很悲壮。 在整个展览中，像这样的珍贵文物有416件，另外还有355张珍贵历史照片。市民秦先生得知展出消息，特意赶来参观， 就是对台湾抗日的先烈的尊重吧。 抗战馆副馆长罗孙康表示，这是两岸第一个全面反映台湾同胞抗日史实的展览，将作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展出。 全面的反映了台湾同胞50年血泪的抗争，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那个抗战历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本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的通知精神，本市人口抽样调查已经进入摸底登记阶段。据了解，本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采取调查员手持电子终端设备入户登记，与住户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10月16号到31号为调查入户摸底时间，11月1号到15号为正式登记时间。人口抽样调查员入户摸底和登记时会统一佩戴和出示调查证，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在百忙之中协助完成本次调查，如实提供准确信息，同时也感谢广大市民对此次人口抽样调查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市医管局局长封国生昨天在清华长庚梅奥医学论坛上发表了公立医院改革进展与挑战的主题报告，谈到试点医药分开后，5家试点市属医院出现了药品洼地，8家医院在测算中出现严重亏损的问题。封国生表示，今后将继续探索通过调整医师服务费和医疗服务价格的方式，进一步调动医院和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经过近一年的运营，目前医院已获得了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机构资质，正在积极推进后续验收工作，预计11月中旬有望交付验收，顺利的话，12月初医保患者可以实时结算。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中国广电大数据联盟昨天在京成立，联盟由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全国30多家省市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共同打造。 联盟将以全国超过4000万双向数字电视用户的收视数据为基础，成立中国广电大数据运营公司，搭建全国广电大数据平台，并建设收视数据调查分析机构，实现数据共享联合发布。 新闻广播消息，交管部门昨天发布周末出行提示，本周末本市交通将受到成人高考、香山红叶节和国际汽联锦标赛三项活动的影响，到时候北四环、北五环、西四环、西五环及周边联络线和进出京道路因成人高考和红叶节的双重影响，将出现车多排队、行驶缓慢的情况。2015年度成人高考将于今天和明天进行，预计考试期间本市市区主要道路、考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较为突出，特别是海淀、丰台的一些考点，如六一中学、农大附中等。交管部门建议广大考生考试当天尽量提前出行，留出充足时间，防止遇到突发情况延误考试。本周末是香山红叶观赏高峰日，交管部门提示在高峰日每天8点到17点对香山地区结往辅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建议从市区自驾车前往的朋友绕行这一路段前往香山地区。此外，周五、周六两天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的2015年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将对北四环的鸟巢和奥林匹克公园周边道路造成一定影响，届时国家体育场北路将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交管部门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说起大学，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曾几何时，大学代表着知识改变命运，象征着自由与美好。可近些年，随着逐年扩招，个别教授品学不端，以及毕业生就业率的持续下滑，大学似乎失去了它的光环。今年八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改革才能求变，事实上，教育部门和部分学校已经开始在教育改革上做出尝试，正在一点点改变着大学生们接受知识的方式。从今天起，新闻广播将推出3篇系列报道《大学新鲜事》，希望通过几组案例来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大学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采制的第一篇，低60分上清华是怎样一种体验，和学霸在一起的日子。 好激动啊，有一个心理学入门，我可被人抢走了吧。 说话的这位因出现想上的课而喜，因最终还是没能抢上而悲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主人公李文雅。开学季，小姑娘每天都对着清华的选课系统眼巴巴地盼着能抢上自己心仪的课程。在清华上课和学霸们同吃同住，但实际上文雅并不是清华的学生，她是今年北京首批双培计划中的一员，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大学中的前3年在清华学习，最后一年再回到二外。就这样，高考成绩比清华录取线低60分的文雅踏进了清华的校门。 好，那这个开上课，我们的目的就是 军训后的开学第一课，文雅选了一节数字媒体技术课，台上老师风趣幽默，让她倍感兴奋。 感觉咋样？挺棒呀， 特别享受。 在文雅班上，双培学生有6名，而放眼全市，还有2002名市属高校的学生将如愿访学北大、人大等顶尖部属高校，420名学生更能通过外培计划免费访学海外名校。只要是北京生源报考市属高校，高考成绩在一本线上都可以填报这一计划，名额则是按区县平均分配，郊区县的学生不必先 PK 再入选。文雅的同学程宇就来自京西并不知名的一所高中， 跟全国顶尖的一些同学们一起学习啊，那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我觉得就来一个良性的竞争吧，可能竞争不过他们就努力过。第二肯定就是朋友，建立起一种非常好的朋友的关系。 对于文雅来说，清华给她的见面礼还包括抢不上座的图书馆。记者发稿前，小姑娘最新的一条朋友圈就是明早8点再占图书馆。 我昨天是第一次去图书馆，座位基本上都被占满了，我上午9点太晚了可能。 双培外培计划和其他国家各类专项扶助政策一样，给了更多教育欠发达地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那么对于这样的制度设计，大家又有哪些想说的话呢？我们也来兼听则明。 有不同学校的学生，然后可以一方面去了解他们的学校，然后他们也可以了解我们很多交流的平台。 两个学校之间的学分，他们的那个社团活动的加分，就类似的这些对接的问题，要做好锦上添花的事情。 互惠互利又是一个双赢的一个选择结果，两个学校对师资队伍的建设都有很好的一些益处。 这样的一个新的教育产品和培养的模式，肯定在刚刚推出的时候，它没有毕业生啊，没有在校生啊，可能学生啊和学校包括家长在认同和看待这个项目的时候，它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大学里还有哪些新鲜事？欢迎继续关注本台明天的报道。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市邮政管理局召开的双十一快递业务旺季部署会上了解到，北京今年预计最高日处理快件量将达到2000万件，比2014年的单日1400万件有大幅度增长。各家快递公司将纷纷采取措施，保证不爆仓。 北京市教委昨天启动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首批认定13家高精尖创新中心，将每年给予每中心5000万元至1亿元的经费投入，鼓励高校科研创新。 青年会优秀社工走进高校课堂活动昨天启动了，两名优秀社工代表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上百名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分享了实际工作感悟。第一期系列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据了解，这项活动的讲师从社会工作的一线实务出发，帮助专业学生理论联系实际。 地铁10号线昨天早上因信号故障导致大量列车积压晚点，故障在1小时后修复。北京地铁官方微博称，乘客可以在车站领取地铁10号线信号故障延误证明，也可以在北京地铁官网打印或通过微信公众号查询。 金秋北京，市属各大公园里秋意渐浓。从昨天开始，市公园管理中心每周五将为市民播报每周秋汛，介绍最值得欣赏的公园秋景。本周末，游客市民可以考虑错开香山赏红热，到市属其他公园品秋。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李天野，播音员李玲、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8.1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老主爱保险。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新能源车的绊脚石系列报道之二，充电标准不一，阻碍新能源车普及；建国饭店停车场开始对超时出租车收停车费，企业表示不违规；北京市长王安顺近期在调研中表示，要举全市之力支持新能源车的发展。北京在摇号限行方面给出的诸多优惠政策，也带动了市场的井喷。新闻广播推出系列调查，新能源汽车之路还有哪些绊脚石？ 对新能源车推广发展待解的难题予以关注。今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新能源车要普及，充电标准待统一。 中科动力集团是一家生产电动车及充电桩的企业，项目经理于先生表示，前几年企业都是各家生产各家的产品，很少考虑统一标准的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家生产的汽车，我家也有生产的一个充电桩，就说等于他们是配套使用的，不能跟别的汽车混用的。 于先生表示，如果新能源车充电标准不统一，会造成一些市场乱象，不利于新能源车的普及推广。 就比如说你家生产的是这个标准，我按照又是另外一条标准，一个小区的充电桩有十个，那每一个标准是不一样的，等于说会造成一些资源浪费，但通信协议接不上的话，你也无法充电。可以说一个读写保护吧， U 盘插到你的那个电脑上，但是电脑却无法识别出来，那等于说里面的资料你就无法读写出来。 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国产新能源车接口基本一致，但是由于没有系统的国家统一标准，新能源车的电压不一样，这会在充电时带来种种问题。市面上常见的充电桩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交流慢充，另一种是直流快充。北汽新能源公司充电事业部负责人裘炯表示，电压不一致的话，会导致部分高电压的新能源车无法在快充桩上充电，只能选择慢充桩。充电设施国家统一标准一直被市场翘首期待，但是迟迟没有颁布。九月份，工信部发布公告说，相关国标已经通过专家委员会审查，正在征求意见。新闻广播记者采访发现，充电一直是困扰新能源车主的主要问题，桩卡的不统一让车主充电倍感不便。北汽新能源充电事业部负责人裘炯认为，今年是新能源车集中爆发的年份，充电桩的建设相对滞后。那么，什么时候新能源车才能突破充电桩发展相对滞后带来的瓶颈？中科动力集团项目经理于先生认为， 其实电动汽车的普及才是带动充电桩发展，也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那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的。现在对于那个充电桩是政策倾斜的，所以说后面的那个充电桩发展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 出租车司机赵师傅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昨天早上在建国饭店接客人的时候，因为停留超过了15分钟，被停车场管理人员要求交费，这让从来没有在这儿交过停车费的他很不解。 我昨天在那儿待了小2钟头呢，不可能说客人就在门口等着我们拉着就走。 嗯，您之前去其他的酒店去接客人的时候 不收，从来不收。 热线编辑来到了建国饭店，但是饭店工作人员表示对此并不知情。在饭店外的停车场入口有一个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收费停车场和相应的收费编号。在此处收费的北京安博盛世停车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那个私家车超过5分钟就收费，就是出租车比他的车主超过15分钟收费。 哦，车司机还有特权。 对对。 那您是从今天开始执行的吗？还是说以前都这样收费？ 以前的话，也就算了，他们有一部分的那个出租司机吧，跟酒店合作，有的那关系挺好的，一下来就没收。这不人家昨天来，这不送过文件来了，就是说让我们收。 而停车场所在地区光华里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这是咱们政府审批的长期的，就我了解反正是从来是不允许出租车在里边随便停的，因为它毕竟那个车位很少。 热线编辑也就此事拨打了北京市发改委价格举报电话12358，工作人员解释， 正规出租车啊，出租小车进入咱们这个这就是停车场，有一个第一个其实是暂时免费的。那咱们停车场搞车停了多长时间呀？ 超过了15分钟， 这个确实要收费的。 北京市发改委2011年发布的关于本市停车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提到，临时进出医院等公共场所停车场的出租车辆，第一个计时单位不得收取停车费，但是超过一个计时单位就需要按规定交费。一个计时单位白天为15分钟，晚上为2个小时。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郑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竞赛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